Thank you.

期待，不要草率，从中的说拜拜。为何爱总

爱情，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似乎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年纪，很多人都会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在上个世纪经常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朴素，很少有人提及到了。其实如果你的心能够容纳下无限的经验，虽然说饱经世故，但却能够维持单纯，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朴素，不是吗？这里是今天96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之间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。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进行互动，可以通过今天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的微博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，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加入。